是在梦中，甜美是梦里的光辉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，我是在梦中他的复兴。

真的心。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 知道

生有再多的折磨，你将会紧紧守在我的身后，直到黑暗走过。